取得多种营养，还能够白得一枚999的足金钥匙。留下30秒钟让大家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想购时间特别举办了19.9元订购新疆阿克苏红枣的活动，如果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没错，花19.9元就能订购一袋500克的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这要不是中秋佳节刚好撞到了国庆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活动只有两天，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说呢，我们家年年都买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吃，只是呢之前不是199.5元五袋的吗？今天怎么变成了199.10元十袋了呀？是不是优惠出错了？一听啊，您就是老听众了。是的啊，想过时间推荐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已经好几年了，一直享受的都是直采价格199.5元五斤，而今天优惠直接是拦腰斩半，只要199.10元十袋十斤拿回家。也难怪听众朋友们啊没有听过。您放心，本次活动是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的，说到就一定做到，您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加活动。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提到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啊，就一定要说一说当地的地理环境。 对， 阿克苏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天山山脉中段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天山雪水灌溉，使得那里的红枣皮薄肉厚，核小，质地较密，格外甘甜。所以不论您是干吃煮粥还是打豆浆泡茶，阿克苏红枣一定是您的首选。 没错了，那现在呢赶紧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想购双节同庆阿克苏红枣，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8元一斤，只要19.9元一斤，一箱10斤。4007106108，想购双节同庆阿克苏红枣，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8元一斤，只要19.9元一斤，一箱10斤才199元。 是， 难怪这会儿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尾号是1249的吴女士说，去年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对阿克苏的红枣是念念不忘啊，没想到今天10几元就能订购到一斤了，那就订个3箱。几家亲戚分一分好了。4353的娄先生订购了6套，说是给家里的老婆、丈母娘和老妈买的。马上就要过节了，给家里的女人们一人送2套红枣，让他们好好来补一补。 我看到还有这个5730的刘小姐啊，订购了2套，说本来觉得红枣都一样，可后来吃了新疆的大红枣之后，才发现原来红枣的这个口感啊差异这么大。19.9元一斤，真的是啊能订购到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吗？其实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啊，新疆的红枣和江南的红枣是有区别的，因为南方啊雨水多，红枣呢一年可以产2季。 对， 北方的温差大，水源少，红枣一年只能产1季。从质量上来说，一年产2季果实的枣树和一年产1季的果实的枣树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新疆阿克苏的红枣，享受着全年近5300个小时的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的灌溉，有着昼夜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富裕的田，要不然直接就说红枣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说明是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呢？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89位朋友成功订购了，尾号是6547的朋友说，过节了买点回去送送亲朋，19.9元一斤的价格真实在。8821的一位朋友说，自己家每天都要吃几颗红枣，蒸着吃，煮着吃，打豆浆吃，怎么吃都好吃，一个月吃2斤红枣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们这电话呀太难打了。 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谅解啊，您想想看，199元带回家10袋10斤的新疆阿克苏的正宗红枣，每袋每斤才19.9元，这样的优惠力度，要不是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话，也不可能举办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 是啊， 所以4007106108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十一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十一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接着上一档的节目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如何去应对在春秋两季这个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我们特别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又简单又方便的这套方法，就是三部曲。我们上一档节目呢，和大家简要的说了说泡脚，说了说推肚子。我们今天再简单的再跟说说呢，这五步操。这个五步操呢，是三部曲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又是详细的说，这个泡脚，说全了还得泡完了，要按摩脚，是不是？按摩脚，六大出。再说呢，泡脚。加佐料的问题再说泡脚的这一部分，还得呢按摩完了以后还得趴在床上把小腿翘起来磕的脚摆腿，这才基本上完整这个泡脚所以上档节目都简要的和大家说说。推肚子也是一样，推肚子我们要求呢要规范，不是说我推了就完了我们要求呢推的要规范到位，所以为此呢我们不断的发展完善给大家提出了四道那就是手道、气道、心道和意道。说我到了你还得达到那种效果，一步一步的是吧，你看似它这三部曲简单的不得了，你要往深处去悟，这内涵很深。我们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三部曲概括五步操给大家说说。这个五步操我们先给它定位定性它为什么要搞一个三部曲设立一个五步操，我想把这个来由跟大家说说，对于大家理解来了解去运用非常有帮助。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呢我们睡宿觉第二天起来对一般人来说没问题一醒马上起来，但是对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也可能一猛起会发生很危险的后果，这在临床也比较多见。你比如有人突然电话铃响了着急的去接电话去，有的呢有敲门的着急的起来一起猛了突然就头晕了，那有高血压的呀有动脉硬化的，你就容易发生这种现象。还有的又一气猛了坏了，心里扑通扑通扑通的，是吧，坏了怎么样，心脏不好了，这个诱因吗？什么叫诱因？诱因很多我们重点介绍了季节气候变化有风有寒实际上呢发生诱因原因也特别多我们今天就说这个猛起猛字急字就造成很多一些有旧病的人、旧疾的人、就老病的人 啊，包括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不好，还有他关节不好啊，这些突然的动作啊都可能导致一些是吧危险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你醒准备啊起的时候，你先把这个五步操把它认真做。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干梳头。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头很重要，我们跟怎么说的呢，我们把重要的地方都给大家提炼。头是什么？头是司令部。对，司令部它是什么？指挥，指挥我们的思维啊，指挥我们的行动啊，哎，在这儿发出号令，保持一个头脑的冷静清醒敏感至关重要。怎么样就能够保持我们头脑清醒？就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刻都不能缺血啊，一刻都不能缺血，这个非常强调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蹲啊，蹲的时间长了啊，不仅仅是又啊脚麻了腿麻了啊，这个都无所谓。然后我们突然一起发现什么坏了，眼前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呢？你人站起来了，但是你血它没跟上来啊，血没跟上来呢眼前是黑的啊，血没跟上来头脑是什么呢？头脑不清醒了。所以就说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这头一刻都不能缺血啊，缺血以后它的危害性是很严重的啊。有的人最后没啊起来头晕，头晕就别走了，有东西扶着点儿，哎，有的人起来就走，这非常危险，很容易啊就跌跟头，是吧？一跌跟头那就甭说了，赶上动脉硬化是吧？这都危险性很大。所以这些啊，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都要有意识。这是我们为什么早晨一醒要做五步操，所以这个的三步曲、五步操都是跟我们实际生活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坚持做了这些一些伪象，就避免了啊。为什么呢？我们躺以后大家都知道大量的人体血液都存储哪儿了？肝脏、脾脏，是吧？血管流淌的这些血只够呢人体在安静的时候的需求。当你起来以后你先活动哪儿，这个血就供应哪儿。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然后我们应该首先要供应哪儿了，那就甭说了，那首先要供应给司令部啊，供应给我们头啊，供应给我们脑啊，没错，它是指挥啊，指挥中枢啊。我们用肝梳头，以指代梳，从前到后，哎，我们把它梳理，梳理呢，疏通经络，这个头上都是。咱们看那个穴位图，看那个经络，一看哇，啥一条条线，那是经络啊，主要看的是经，还有很多络呢。看看那穴位，哇，都是穴位。对，头呢是阳之会，阳经啊聚集的地方，上为阳吗？阳呢又主什么呀？要主动啊，是吧？阳主动啊，你一睁眼人不要动吗？哎，你得把这个阳经啊要疏通啊，它好动啊，是吧？哎，它做好准备啊，是吧？你做了准备再运动，你看看安全系数是不是增加了。先把这个头，是吧，司令部的问题供应我们血，给它供应足了，保持它的指挥质量要高。通过肝梳头促进了我们血液的循环，你先活动哪儿，它这个血它就呢先供应哪儿啊，这句话大家记住。还有呢促进新陈代谢，而且呢啊还有呢解痉挛啊，就跟我们泡脚三个作用啊道理是相近的啊，促进头部的血循环，促进头部的新陈代谢，通过肝梳头还能够解痉挛啊。我们把这个啊好处跟大家讲清楚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好处啊？对于 春秋两季高发病它有什么好处？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候，早晚都凉了，这个就形成什么枣湖天气，是不是？什么叫枣湖？两头嘛，两头凉嘛，中部有时候还很热，没错，这叫枣湖天气。人一热一凉，容易得病，这句话，我们去体验去，是不是这枣湖天气？我们在屋里很暖和呀，是不是我们在被窝里是不是很暖和呀？你身体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过渡啊？没错，我们在被窝就开始过渡了，是吧？我们去干梳头，疏通经络，从前之后把它挨盘一下一下都把整个的头部从这个前发际是吧，一直梳到后发际。后发际有什么？后发际有风府穴，有风池穴。听听，风府、府啊、池啊，这些地方都是容易进风，进风受寒。那我们去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干什么呀？增强它的防卫能力。你早晨一起来一出去，哇，外边突然一凉，是吧？感觉到哪后脖子凉，是不是？又后背凉，又坏了，又担心感冒。对，后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风门呢。所以必须我们在呢，屋里把这些人体的气血活动开来，把人体抗风寒的能力调动起来，哪是容易受毛病啊？如果你不做这工作，不干梳头，很多人头疼，是不是？一见风头疼，一冷头疼，这就说什么呀？受风受寒了。如果你坚持做，有这个病吗？没有啊。是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它怎么会有疼呢？它不会有。这就和我们这个高发期感冒这个结合起来了。这是说干梳头。二一个呢，我们按揉迎香穴，按揉迎香穴一直到哪儿啊？沿着鼻翼两旁，一直按到呢大眼角睛明穴。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也是针对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大家都知道，鼻子是哪儿啊？鼻子是什么窍啊？是肺之窍。肺呢为焦脏，焦滴滴的焦，焦脏，它特别容易感受自然界的，包括呀风寒，包括细菌的病毒，是不是这样？没错，一个本身它是焦脏，本身就焦。二一个呢，现在的气候环境又不太好，在家你自己又不注意，热的地方突然又见凉的地方，是吧？没有做预热这个工作，那你就容易受病了。是不是我们提前做点工作？那你要做吗？用我们的大手指的指关节啊，往里啊旋转揉一揉啊，往外旋转揉一揉啊，揉完之后沿着鼻翼啊往上推啊，推至到哪儿啊？推至到睛明穴。那么对于鼻部的疾患，这个预防效果特别好，就解决了一些临床常见的鼻炎呢，感冒了，感冒好了，鼻炎落下了，鼻炎没好又上炎了，上炎之后到额窦了，完了额窦炎了，额窦炎它就头蒙啊，头疼啊，蒙古隆咚啊，这些问题是都完全是可以预防住的，是有是有方法的，而且方法也很简单的。就关键你有没有这意识，重视不重视，去能不能在高发期的时候去做一做。就我没这毛病你也做，有什么好处？到老你闻什么吃什么香是香的臭是臭的，非常的敏感。为什么？你经常呵护它呀。有些老年人跑了煤气不知道，闻不见给他吃什么东西吃不出味儿来。你看多少年，有50年的鼻子不闻香臭最后通过咱们这个方法闻见了，是不是？闻见了，就说呢我们呵护的不到位， 最后呢，致使它的功能降低了、紊乱了，甚至呢就丧失了，啊，代工罢工了。所以这不是不可以得到康复的，这些方法，相当不错，这不就解决了吗？啊，这说鼻部的，啊，为什么按到大眼角呢？很多人呢，迎风流泪，一见风，啊，流泪；有的没有风，啊，也流泪，啊，不通了，泪道不通了，怎么去通去呢？通过按摩呀，啊，我天天按呢，这样呢，慢慢的促使通过外动促使内动，内动呢又促进它的新陈代谢，促进它的血液循环，通了，带动它嘛，带动它工作，恢复正常工作运行啊。哎，很多人不流泪了，这叫什么呀？流泪不伤心呢，模糊，一流泪之后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别扭。你说是大病吗？不是大病。你说不是大病，不舒服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方法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解决了，解决很多人。这方法不错，是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小毛病都能够用啊，这些简单的方法啊，去预防，去康复，你看看，人哪儿有点毛病都不舒服，是吧？你要说起病算大病吗？是吧？也不算大病啊，迎风流泪，但是不好受，不痛快，给人家眼一模糊，路也看不清楚，是吧？有人流的还挺累啊，挺多的，啊，哗哗的流，那两眼都模糊住了，是吧？特别是冬天。所以这些毛病都可以解决，啊，而且对眼睛还有一个保护，不光是啊我们说迎风流泪，这个第二步我们就说清楚了，对鼻部的疾患，对眼睛的，这都有好处。这些呢都是在躺着我们就可以做，啊，等你坐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搓脖子。有的人呀，睡睡觉起来怎么了？坏了，落枕了，是吧？落枕了。为什么呢？枕头不合适了，哎，没枕好。凡是经常脖子落枕的人，特别容易得颈椎病。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啊。 你好，你好。 嗯。 李老师。 哎哎。 我4月份化验了。都正常，就是血脂高点。 血脂高点 啊， 血脂高点，自己在饮食方面，再多注意点就行了，是吧？ 我吃那个那什么醋泡葱头呢。 哎，对，醋 行吗？ 醋泡的很多东西 啊， 有醋泡啊，黑豆的 我又喝话梅水。 哎，对， 啊， 这样综合着用吧。 我现在跟您说说，就说也那个酒的事儿吧。 哎，好。 连那个牙不是疼嘛，松嘛，我就横着舌头，也舌头尖发红。 哦。 哎，这不横着这么长时间了吗？好多了。 哦。 还有我这眼睛啊，得有10多年了，就长到一块那白的，说是白内障，医院要给我做手术。 嗯。 后来我就抹。 哦， 哎，您猜怎么着？ 啊， 这个东西啊，快没了。就晚上喝酒啊。哎，连摸摸，哎，再喝点儿。您猜怎么着？喝完这，哎，这胃啊，什么都能吃，也凉的，我也不怕。 可是冰棍我不吃，我怕伤了胃。 对，护阳不伤阳。 我再跟你说一个啊，我老伴儿吧，就是那个我们俩的眼睛，我老伴儿的眼睛啊，得有二十多年了，就长得那，说话就要挡上黑眼珠了。我说你也抹，我们俩都抹，我老伴儿的那个也快没了。 这个临床反馈的可是不少了。 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抹之前我就抹了，我就试着。那个就我小姑子，那个手腕子长骨刺了。长骨刺了，我说我啊送给你几个刺，带着送给你一瓶酒。我说你呀、每天泡完了手是吧，你就抹，抹完你再把这个刺头缝一套，我说套的手腕子。 这个方法很科学。这个方法这对头。 是吧，那我出的主意还对了。 你比如说这个手吧，这个手啊，一开始什么呢？先泡。先泡它。比如说啊，骨头有问题，里边除了割红花啊，割透骨草和生筋草。 我给他了。 哦，那行。 啊， 那就对了，那就非常正确。 也谢谢李老师。 现在怎么样呢？情况？ 现在好多了。他原先都不敢拿东西。这抹了一个多月了吧。我说我给他试试，因为他是农民，一人怪不容易的哈。 是的。 我说那什么，给你一瓶。 是吧？ 我还送给他一录音机。我现在一推肚子吧，一到百十下吧，腿也出汗，是那个浑身都出汗。 那太好了。 那大便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还准有。 这个确实。 那我净听您的广播，在人家那个什么说的，我就记着点。 对。 连按摩脚。每天都得按摩，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好。 我发现您学的也比较透，运用的也比较准确。 我把那个太极穴跟那个昆仑穴，我缝了一个松紧带。各样刺每天都套到脚腕子。 就是 啊， 这多省事儿啊。 完了摸完脚我还得摇大拇哥，全都摇到30多下。 对，所有的这个脚趾的都给他都给他活动活动。 我全都给他摇了，一个脚摇那个36下。 你看看，我们的脚很少活动是吧，起来就给装在鞋里，都不带动的。是不是挺好，你这方法很好，坚持的也不错。 我这酒啊坚持嘛，我这跟您说吧，这茶呀我离不开了，还是每天都得喝。您听着我声音也身体也挺好的吧。 是，您今年七十几？ 七十一。 你看这样我们说啊，这样又活着，你说多带劲呢。 就是啊，我说七十一都不相信，说你就像65岁的吧。我再问您一个事儿，就这个，就您那回说这个，什么复方丹参片啊？ 复方丹参片 啊，能吃多长时间呀？ 它这个是这样的 啊， 是针对它里边啊，复方丹参片嘛是3种 啊， 一个是呢丹参 啊， 一个呢就是三七，还有一个冰片 啊， 所以叫复方丹参片 啊。 它那个丹参呢是这个四物。包括当归 啊， 川芎啊，白芍 啊， 这个它有呢补血啊，活血啊等等 啊， 把这个四物的 啊， 就是说一味丹参就全代表了。又加上三七，又加上冰片，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主要是针对血的。所以对心脏效果好，所以对血液循环特别好。 我谢谢您了，李老师啊。我也没文化，就这样，李老师。 好，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

我是王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唐诗有个典故，宋代大诗人苏轼读了此诗后赞叹不已，并刻意学之，他就是韦应物所作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欲试一瓢酒，原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情迹？这首诗的大意是，今天我在官邸斋舍中觉得冷清，忽然想起隐居全椒山的友人，他或许正在山涧底捆绑柴金，回到家里点火熬煮白石。我本想在这风凉雨冷的秋夜捧一瓢醇香的美酒去拜访，怎奈满山遍野尽是纷纷落叶，又何处去找寻老朋友的足迹呢？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所以他又称韦苏州。虽为官场中人，但他心中对道家及隐士生活还是极其敬仰的。这首《寄全椒山中道士》便是这种心情的流露。诗人在府邸中忽然感到冷意，其实又何尝不是官场带来的寒意呢？有道士老友在山中修炼，诗人想送一瓢酒去，全做一点友情的安慰。然而，道士都是四处漂泊的游子，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心中的寂寞之情也终于无从消解。此诗是韦应物的名作，乍看起来平淡无奇，句句写的都是消疏淡远的景，如一潭冷清的秋水，但字字下面都蕴含着真挚真切的情，无一句写情而无一句不寄情。诗中所说的全椒山，在今天安徽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如今游客再来此地，再不必像韦应物一样感叹山高路远，何处寻行迹了，只要乘坐高铁从南京南站出发，到达全椒站只要20分钟。全椒是江南水乡，好景之众多，而其中不可错过的，一个是南屏山国家森林公园，二是山下的南屏古村。南屏山海拔不算高，但一走进山中，您便会立刻置身于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奇云胜境近在咫尺。森林丛木多彩相间，水面上倒映着林木泛红泛黄的痕迹，与缤纷山林相映相衬。当夜幕降临，这里更是繁星满天，如同黑色的幕布上撒了闪烁钻石。山中一个著名景点是万松林，所谓万松林，就是矮丘之上一群古树，有枫树、樟树、乌桕树等，这些参天古树迎风送雨，遮天蔽日，一直深情地守护着脚下的南屏古村。如果您看过张艺谋的《菊豆》和李安的《卧虎藏龙》，一定对南屏古村不陌生。这个规模宏大的古村庄始建于元明年间，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